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6集。 侏儒？ 对啊，海墩墩的肌肉果就是他带来的，替换了所有契约版，现在奇兰已经没有契约版了。 阎罗天子，他才是真正的主人。噬心只是他操控奇兰的傀儡吗？ 夏侯恋哭着眉头沉吟。唐十七其实也一肚子疑问想问，小心翼翼去了夏侯恋一眼，问道： 老大，你的解药是不是你那个死鬼老爹给你的？看来他还是把你当儿子看嘛。 别废话，继续说。 夏侯恋催他。唐十七在鬼脸底下画了根线，连着另一个鬼脸。 噬心是不是傀儡我不知道，反正现在阎罗底下是断九，平时阎罗的命令都由断九传达，就这王八羔子给我喂的极乐果，他自己刀伤难愈，要靠极乐果镇痛，就让大家都陪他一起吃极乐果，我干他老母。 夏侯恋颜色阴沉着没说话。 你还念着他是你断叔啊？别念了老大，他就是一望八端的王八羔子。 唐十七瞥见夏侯恋剑袖下紧握的拳头，他严肃起来，眉间有股煞气，让人看了害怕。夏侯恋低声道： 我的解药确实是噬心给的，我杀他前他让我喝了一碗茶，督主猜测噬心用自己性命为代价，让我和池燕有机会离开伽蓝。现在看来，段九一直以挚友的名义替阎罗天子监视噬心。 唐十七长叹了一声： 唉，人心难测。老大，告诉你吧，现在不管你遇到伽蓝什么人，除了我尽管杀，别犹豫。极乐果太毒了，刺客都疯了，有些人甚至为了极乐果自相残杀，还对阎罗感恩戴德，说什么多谢阎罗赐他无上极乐。 夏侯恋看向唐十七，谋藏隐忧。 我你就不用担心了。 唐十七捶了捶夏侯恋的肩膀： 老大，我一直都很佩服你，真的，我平生见过最男人的人就是你了，当你小弟我不后悔，而且要不是你我早没命了。我想好了老大，我在伽蓝给你当暗线，现在伽蓝没有暗潮，每回派单子都是俏来找我，要是他们要刺杀什么重要人物，我就给你通风报信去。记好了，我在楚楼当大厨，红烧猪蹄就是我做的，你可以来楚楼找我，记得隐蔽点。 两个人碰了碰拳头，夏侯恋道： 好兄弟，不过一切以性命为先，切记万事当心。 还有一件事要老大帮个忙。 唐十七搓搓手： 我有一相好，是杭州赵家的闺女，在灵隐寺上香认识的，她养了我的孩子，得有四岁出头了，这些年我被伽蓝挟制着，也没空去看她，这孤儿寡母的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老大，你要是得空给她烧点银子过去。 行，包在我身上。 唐十七挠了挠头，扭捏道： 那个，还有，我当初跟他好的时候用的是你的身份。 夏侯恋扶额： 十七，你他娘的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德行？ 唐十七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，打眼看见香火只剩丁点了，忙道： 香快烧没了，我得走了。老大。 夏侯恋拦住他： 最后一个问题，池燕在不在伽蓝？ 唐十七摇头： 没见过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，有个人你见了别心软，千万要下狠手。 谁？ 锦纳罗舒晴。 夏侯恋一愣： 我师弟。 唐十七看香已经熄了，急道： 详细的我没空跟你说，你按我说的做就行。 夏侯恋只好作罢，拉他到雪洞出口，指引他逃脱方向，道： 我去帮你引开番子，你跑得快点。 走到明亮处，天光照下来，唐十七这才看清楚夏侯恋的脸。 夏侯恋长得比他高了一截，方才又是打斗又是躲翻子，进了洞又黑不溜秋一片，急匆匆的都没有看明白。夏侯恋这张新脸竟然和沈觉画的男人一模一样，唐时期登时惊呆了。天爷呀，沈觉那个死太监竟然对他老大有这等龌龊的心思，他老大还拿沈觉当好兄弟。唐时期结结巴巴道， 老大，那个沈觉他 在那边。 番子的叫喊声忽然响起，两人同时一惊，只见花院回廊上一列番子朝他们跑过来，黑色的夜纱连成一片乌云，嵌金的刀鞘在阳光下亮得逼人。唐时期拉住夏侯烈急急说了句， 沈觉没安好心，小心， 便越过山石飞也似的逃了。夏侯恋来不及思量他说的话，忙赶出去拦住番子，喝道， 都停下，慢点追。 一个番子叫道， 什么意思啊？ 外面有鞘盯着时期，得帮他做做戏。夏侯恋道， 要追，但是不能追上。 哼，你什么人，我们凭什么听你的？ 那个番子冷笑， 夏侯恋，别仗着和督主有点交情就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，别忘了你和我们是平级。 今日起不是了。 沈觉的声音遥遥传过来，众人转过身，只见沈觉负着手走过来，那样高挑的身条，天光照在他身后，让他周身都镀了一层金似的，像天边走下来的仙人。众人都俯首作揖，默默退后一步。沈觉眼波一扫，不怒自威， 即日起夏侯恋更名沈恋，继任东厂大当头，为十八当头之首，尔等都要听他号令，听明白没有？ 是。 好，去追吧，但不许追上。 沈觉扬了扬手，众人道了一声怒，脚步纷纷地去了。转眼看沈觉，正好和沈觉的目光对上。沈觉没问他为什么要放走刺客，只让沈问行上前来。沈问行手里捧着一柄刀，刀鞘本就是黑色，被火熏得更黑了，看起来像一把烧火棍，有点寒碜。沈觉说道， 库房里的极乐果连带伽蓝物事都烧没了，只剩下几把刀，我看这把有点意思，拿过来给你瞧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